以上您欣赏到的是丁小军、林科合作表演的京剧《四郎探母做工》选段。杨四郎把自己的身世告诉铁镜公主之后，公主大吃一惊。下面再请您继续欣赏做工当中的演唱，丁小军饰演铁镜公主，林科饰演杨延辉。 好，以上您欣赏到的是丁晓军、林科主演的京剧《四郎探母》做工片段， 南腔北调剧集。大师名家谈艺， 吊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想办法 用到了各种板式，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新的一年，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 奏功一折后面紧接着是道令，那么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1956年9月北京市京剧工作者联合会成立纪念演出的实况录音，演出的地点是在中山公园音乐堂。这次演出啊，应该说是名家云集，饰演杨四郎的是五位名家，马连良、谭富英、奚孝伯、李和曾、陈少林，饰演铁镜公主的是张君秋、吴素秋，尚小云饰演萧太后，李多奎饰演佘太君，江妙香饰演杨宗保，萧长华、马富禄分饰两位国舅，马胜龙饰演杨延昭，李艳秀饰演孟金榜，在当时看起来可以说是北京的顶级阵容了。尚小云先生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当年呢常常演出剧中的铁镜公主，也留下了珍贵的唱片资料。后来呢他也演萧太后，他创立的上派艺术和创办的科班荣春社都为京剧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早些年在荣春社时期，有时候科班演探母，尚先生就演其中的萧太后，特别叫座。那么这段萧太后的大慢板正好也把上派的几个经典的大腔安排在了其中。尚先生曾经做过梨园行会组织的领导工作，为人豪爽大方，这次1956年的大合作由尚先生来扮演萧太后是众望所归。从当时的照片当中啊，也能够看得出来尚先生上场的时候所带的执殿官、打女等等配演，还有服装、服饰、道具都颇为豪华。这次演出尚小云先生的嗓音也很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尚小云在《四郎探母·道令》当中的一段唱。 上您听到的是尚小云先生演唱的京剧《四郎探母盗令》片段。今天的戏迷乐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爱国歌》，车行作词，戚建波作曲。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月亮看我》，苏柳作词，王云平作曲，王庆爽演唱。 月亮看我时，我会想故乡，一把油纸伞，动人的脸庞。 家族一代王朝的